全新一期健康解码第四期已经出版咗啦。今期主要系讲解因为尿酸过多引致嘅痛风问题，同埋了解一下湿疹嘅成因。随书会有240蚊现金券，同埋会附送价值198蚊嘅痛清添，记得唔好错过啦。 啊，第三节大飞问天下。咁头两节都讲华为，咁今日就讲外国啦，今集就系咪啊？哇，喺华为同小米即刻刺激内需，系咪啊？即刻增加内需，因为 iPhone 不能用，个个人人表态，人人过关嘅时候，包括我哋嘅叶刘淑仪、邓家彪呢啲人吓、啊，另外工联嗰咗个姓梁嘅，唔知买唔噏唔到名啦。系嘛？成班人即刻跳出嚟，诶、哎，我哋用华为、小米嘅。咁邓家彪一个传统嘅工联会嘅人，原来佢真系用华为同小米嘅，摆出嚟就华为、小米，系咪先？啊，跟住我哋啲局长又话，诶、哎，小米平靓正，冇问题。吓、啊，跟住就叶刘，唉、哎，我唔用 iPhone 啦，支持各方，我哋爱国，我哋用华为。是吧，国内仲出咗添，如果你用 iPhone 呢就罚钱，如果你用华为呢有补贴。咁已经好多嘅企业呢就出咗呢封嘢啦，爱国。讲呢啲。啱啱但环球时报编辑胡石俊唔係咁讲喎。佢话呢我用緊 iPhone， 因为用华为呢我唔识用嗰个制式，我用惯 iPhone， 所以我继续用 iPhone。其实呢啊，我哋呢就唔应该呢就抵制 iPhone 嘅意思啦，因为睇咗即係个人路唔应该抵制 iPhone 嘅。係咪，因为呢好多 iPhone 呢都喺中国做，咁其实呢打贸易战呢而家呢个全球嘅抵法媽媽讲一大 Q 轮啦，咁卒之。啊、就为呢件事件降分，亦都为咗佢嗰个 iPhone 8解话。咁但係亦都有啲工联会啊同埋建制派俾人哋影到啊，我唔记得噏唔出嗰啲名啊，绿咩红话，绿仲红定咩呀，哎真係人老真係痴线啊，真係要食老健。咁呢就俾人哋影到佢。即系睇相机镜头，奥林匹斯。咁佢话咧呢啲唔紧要嘅，最紧要就系有用嘅啫，系嘛？镜头啊，我都系买日本嘅乜乜乜乜，讲呢啲。其实人都系咁啦。你又去美国读书，叶刘淑仪，你个女又喺嗰读完书翻嚟搵嘢做。你而家话你爱国好难噶、哦，讲明啦，我哋所讲。所有嘅讲，所有中国包括香港嘅，全部不能食羊肠，女人啊，男人咧就不能咧沟鬼妹，吓费事影响下一代啦。到时唔知佢系美国人定系中国人，系嘛？我啲司局长全部喺美国、喺英国，全部都要翻晒嚟，啲仔女全部霸毒，吓俾啲厉害，俾啲底气佢，饿死晒佢哋。其实咧做呢啲咁嘅戏。做嚟做乜先得㗎？而工联会斗胆啊，真係斗胆。啊，有啲人话佢去错应该加拿大领事馆，唔应该系美国。啊，明明呢就睇住呢就啊咁就走去啊就示威各样。有乜好示威啫？人哋问点解你又唔够何志平啊敷衍了事，是不是？去到游行示威，人哋问你何志平，你咪唔答佢咯，是不是？啊，个别事件咯，个别处理啦，是不是？工联会呢啊，呢、这个吴秋北呢呢、这个咁嘅贱人，系又闹共产党。哎呀，大飞你讲到啊，你而家闹共产党啊！搞埋呢啲咁嘅小丑戏做乜啦？香港正正常常啦，因为而家嗰几本护照你解释唔到护照呢样嘢点解人哋俾你免签证，就系、是、因为你记录良好，冇 偽造，冇影響人哋，亦都你嘅公信力夠，你嘅香港人去到人哋嗰度個記錄良好，證明到你本護照係有力嘅。但係慢慢走呢件事，中國唔使講啦，中國由頭到尾都係冇口齒噶。如果唔係美國佬阿羅佩浩唔會咁興啦，上得太多檔嘛，係咪？美國佬鬼佬上得太多檔，好英國佬咁嚇，梗係要玩你噶，留難你噶，大佬。中英聯合聲明已經過咗期，唔係啩？嚇，一份聯合國掛咗喺度嘅文件，啱唔啱啊？但係真係唔恰當咯。啊、真系扑街咯，系嘛？做埋呢啲咁嘅小丑戏，工联会唔抽北，咁呢啲咪贱人？啱唔啱啊？做共产党都唔可以系咁。我哋用司法、用法律去睇呢件事，未睇啊？慢慢周有几多钱打咯？啊，同美国嘅角力咯，啊，我哋可以。饮杯茶，食个包睇，但系咧而家做呢啲嘢真系唔好，好肉酸，好难睇啊！好似香港嘅建制派，大陆嘅都几好啊！而家啲 iPhone 叉唔要嘅，好过摆屋企啦，摆屋企都唔好啊！啊，呢啲系呢个卖国嘅证据啊！啊，睇下有冇啲收卖佬收集翻嚟，我哋啊执下二手卖非洲又好，卖翻大陆都好，系、啊、大陆都唔得，睇下大陆有几多人抌啦，抌咗个 iPhone 叉。抌咗个 iPhone 8, 啊咁我哋真係執啦。係咪咁爱国唔係啩。所以呢有陣时呢为咗人人表态人人过关呢啲嘢冇呢小丑戏真係冇必要做。建制派你睇到你哋呢即係好少闹建制派嘅相对少。讲泛民都少。係、啊、早轮讲李卓人啫。吓、啊。同埋讲梁国雄，其他都讲得好少，公民党都留咗口，民主党更加添，系点解呢？想真一啲真真正正嘅反对派，真系有力反对，提出一啲意见，等我哋三思去谂下。二建制派，你讲唔讲佢都系扑街噶啦，我唔讲唔通你唔知佢系扑街咩？但系真系蠢啊！你睇到而家嘅嘢，你见到佢哋华为呢件事去美国事美国呢个大使馆啊，跟住就人爱国唔要 iPhone， 仲加上福州嘅法院判决咗高通告呢个 iPhone 赢咗侵权两单吓，咁、啊、咧就法院颁咗令。咁我估啦，就所有嘅 iPhone X 以前嘅全部唔俾埋，但係到我而家做节目为止 ，iPhone 嘅专门店又好，市面上又好，即係新聞讲嘅网上卖都仲继续卖緊。吓，因为你判我输，我未有上诉吓，我唔相信呢啲官司又打几年咯。是吗？我亦都唔相信中国政府习近平喺呢个时候做出一啲咁嘅决定。明明即使 iPhone 真系侵权一打到上去去到北京，我话俾你听 ,iPhone 都唔会输。因为 iPhone 唔俾中国买，我讲过整个大陆最重要就是失业率，而养得最多人就是这些人，加工厂，是吗？他还有人在这里。第二，没什么必要啊，横掂现在大陆 iPhone 都已经是下滑紧了，因为很多东西用不到 iPhone 的东西，很多都用不到。咁既然你用唔到，你同华为、同奥普、小米呢啲手机分别得唔大嘅话，尤其华为影相嘅相机，即係嗰个摄像头啦，係好高质嘅。咁我就话俾你听，基本上差距唔远嘅话， 所以最賣得咪小米咯，小米同你鬥平再訂。華為走中高檔，專門店店遍地開花，再加上安卓大把翻版嘢，啲 apps 你 iPhone 唔係咯，個分別喺呢度咯。所以咧，大家有得睇咯，亦都可以判斷到係點咯。福州喺呢段時間落，可能係個別法院咧。吓自己咧，即系咧，充分头脑去判呢件嘢嘅啫。咁但系我唔觉得苹果会输咯，因为中国唔系司法独立。中国而家除咗华为慢慢走呢件事之外，佢系想办法同美国拖字诀，所以喺呢段时间里边，即系我哋中国人叫咩啊？大局系咪啊？既然有大局，就不能够喺呢度破局，所以我唔觉得咯，系啊，呢、這个先至系事实咯。而习近平为咗营救慢慢走，同埋拖佢，等佢留翻喺加拿大，唔去美国嘅话，我谂会继续出招咯。而当年嘅中兴出咗事嘅时候，习近平同特朗普。即系可能打电话啦吓，各样嘢都放咗中兴一马。当然，中兴出卖咗华为啦，系嘛？即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啱啱？俾咗好多规条，放咗中兴一马。而家特朗普，我唔觉得喺呢一个时候，佢真系要碾死中国咯。因为美国憎你嘅人系有几千万人。憎特朗普的人有几千万人，一定的，就好似我哋香港咁，憎泛民嘅人实有噶，系咪憎建制派嘅人又有？你做得几好，佢都先天性系憎你，冇办法解决，系咪啊？咁呢啲人佢喺美国都有影响力，再加上民主党赢咗中期选举，呢啲人会影响呢啲人，呢啲人会影响呢啲人，哇，都几～几近几妙，跟住咧就一定会俾压力特朗普，所以特朗普系需要好消息吓，睇一睇啦吓，希望听日有新进展啦，哥呢度拜拜。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